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哎，为了备战奥运啊，我在教练的指导下，每天进行大运动量的身体素质提高训练。我们呢，在这个高原的集训馆待了非常繁忙辛苦的一个月，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假期呀，我就想借此怎么着，回家也得好好休息几天。没想到我刚进门就听见妹妹说啊，为了庆祝你回家，我们决定全家去登山野营。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过了一段小笑话，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今天呢，仍然是经典名段单元，而且呀，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段子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学外语。为什么呢？哎，您想啊，这2008年的奥运会，有多少外国朋友得来到咱们中国呀？见到这么多的外国朋友，您要是不打招呼，那能说得过去吗？再说了，现在和外国朋友的交流机会这么多，您会说外语，听得懂外语，是不是也算是一技傍身呢？这叫有备无患。不过呀，在我们的相声演员当中，对学外语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想法。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独特法呢？哎，您还得听一段这个相声。咱们先来听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这段相声，它就叫做学外语。 演员跟观众啊，老得打成一片 啊！ 您看我到过很多地方， 是吗？ 我跟观众都能建立感情 啊！ 什么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我都去过 啊，去过不少地方。 我不单到过中国的大城市 啊， 我这个人饱学鸿儒、啊，我还到过外国 啊， 到过很多外国。 您还出过国？ 如果我没到过外国，刚才那个外国那人名我背这么熟 啊？是啊， 到过外国。 那我问问你，你都到过哪些国家呢？ 我到过欧洲，欧洲到过英国。 你说说， 英国 啊， 英国、美国，英国、美国、法兰西、欧洲、非洲、奥地利 啊， 印度、缅甸、土耳其、南斯拉夫、匈牙利 啊， 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呀， 您都到过的， 一个都没去， 这不废话吗？那你说他干嘛呀？ 去个、啊，我到过英国。 哦，去过英国 啊，我在英国待了八年， 待八年。 对了。我在英国做过事情， 做过什么事儿？ 待过八年、 啊。 我在英国这个苏格兰、英格兰、什么威尔士、北爱尔兰都到过。到过利物浦、格林威治、最后在伦敦那会儿做过事情。 做过什么事儿？ 伦敦 啊， 伦敦您知道唐宁街10号撒切尔夫人那个首相官邸 啊？知道。 我在这旁边一走，那不就是白金汉宫那个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坐殿的地方 啊？对对对， 就是对过有个皇家花园，皇家花园对过有一个伦敦文学院 啊， 文学院旁边有一小胡同，我就在那胡同里头 干嘛呢？ 我在那卖过海螃蟹。 哎呀，

啊，有书辫子叫这个 叫闹闹闹叫叫叫闹着上三不是一块儿的。 您再说一遍。 不好说呀。 嗯， 闹着上三不是一块儿的。 您看我学一学像不像啊？书辫子， 哎，带多少？ 叫脑子上三轱辘快绕了， 哎， 行吗？ 基本差不多。 我回家再练一练。 行行行，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女同志烫发樱花怎么说？ 不梳辫子了 啊。 女同志烫发 啊， 烫发也不好说。 嗯， 烫发啊，烫发 ，no no no no no， 烫发。 哎， 叫 脑子上全是快花带卷的。 这回的音差不多。 我再学一学。 哎， 就 拿着上圈儿拐弯带圈儿的。 嗯， 你来吧。 拿着上圈儿拐弯带圈儿。 哎，差不多。 我笨点儿，我笨点儿。 行行， 我回家慢慢练， 慢慢复习吧。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男同志留分头怎么说呢？ 你跟脑袋干上了。留分头 啊，你不许刮胡子吗你？留分头就这个叫 脑袋边上一朵印的。 哦，留分头嘛，叫脑袋边上一朵印儿。 哎，差不多了吧？我该走了，没事。 不，我呀，脑筋不太好。 哦， 您再给我复习巩固一下行吗？ 复习一遍 啊。 复习哪句？ 先来头一句。 头一句， 女同志梳辫子。 女同志梳辫子 啊。 复习复习 啊， 不单你复习， 嗯， 连我忘的都差不多了。 屁。 我得先琢磨啊，刚才我说的什么来着？女同志说，哦，想起来了，女人梳辫子 啊， 梳辫子叫这个叫 拿着上三轱辘一块儿绕。 哎，您能不能把这速度放慢一点？慢点， 英国话速度快的不能放慢了。 哎，您慢点， 我为照顾你，照顾你，叫你学得会 啊， 慢点 啊， 拿着上三轱辘一块儿绕， 这懂了吧？ 还能慢吗？ 慢是还能慢 啊， 说的太慢了就没意思了。 叫没意思， 大伙儿听得差不多了，你还听不懂啊？ 听不懂， 再慢点， 再慢点， 真笨！我告诉你，傻， 拿着上三轱辘一块绕着， 还不懂？ 您再慢点行吗？ 脑袋上三轱辘一块绕着， 嗨，哎呀， 对不对啊？ 脑袋上三轱辘一块绕着呀、 辫子不是三轱辘绕着吗？ 对对对对对，四轱辘那是麻花， 对呀、两轱辘那不油条了吗？ 这英国人说理呀、啊， 有道理、啊嗯。 那么女同志烫发呢？ 烫发叫这个叫拿着上圈的快往带圈的。 您把这句话也慢点成吗？ 脑袋上去了拐弯带卷的， 脑袋上去了拐弯带卷的， 都立起来成刺猬了。 对对对对，女同志花3块多就为要那卷， 对不对啊？嗯，还想哪些？ 那么男同志留分头呢？ 留分头简单，一句你就会了。嗯，脑袋边上一道印儿的， 脑袋边上一道印儿的。 嗯，真的够聪明。 哎，那么英国话要管剃光头呢？ 剃光头叫脑袋上没毛锃亮的。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啊！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回对。 经典名段。 体育场正进行一场足球赛，场面是非常的沉闷，解说员呢也是无精打采。看来球赛正要平局告终的时候，谁料在最后一分钟，场上是风云突变。这一方球员一个漂亮的倒挂金钩，那球就直进球门的死角。哎呀，这个球员狂喜呀，解说员当然也是精神一振了，球进了，漂亮。但是在看台上却没有人祝贺。解说员继续说道，看来兴奋来得太晚了。旁边的一位球迷幸灾乐祸地说道，球是进得很漂亮，不过进的是自家大门。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毅。刚才我又和您说了一个和体育相关的笑话。在2008年呢，奥运会举办期间，众多的志愿者们呢，都是用运动员所在国家的语言和他们问好交流，这就受到了外国运动员的一致好评。所以呢，您瞧瞧，这学好外语啊，真的是特别重要。不过我这儿还得提醒您一下，我们学习外语呢，千万不能像有的相声演员那么学。为什么呢？您来听听您就知道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它没有上下级的。 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哎，四门功课。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啊比较擅长， 也是学个皮毛啊，一般。 听说您学得好 啊？学得不怎么样。 您全能学什么呀？ 我呀，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对对对对对， 这可不简单。 也没什么。 外国话您会说吗？ 不，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哎，应该得学点。 怎么呢？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相声演员出国呀、啊？ 那保不齐呀、啊。 啊，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哎，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你看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打算学吗？ 啊，打算学。 那我可以教给你。 哎，不，您怎么回事？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哦，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对对对对。 啊，失敬失敬。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 您呢？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啊，您还到过国外？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你这真是人不可貌相，这玩意儿。 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去过哪儿啊？ 去过纽约。 啊。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日本 啊， 我到过东京， 很好。 大阪 啊， 神户、名古屋， 好。 德国我去过柏林， 哼。 英国我去过伦敦， 了不起。 法国我去过巴勒，哎，我在巴勒那儿。 您把手给我，不不不， 怎么了？ 法国去过哪儿？ 去过巴勒。 那什么， 嗯，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啊，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嗯， 你得先有街子后到巴勒呀。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哎呦，那我这发音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我就改了啊，跟您学法国话。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我这是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啊，帽子叫哪儿顶，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准保及格。 来来来， 我得站这个位置。 帽子叫 哪儿顶， 怎么样，老师？啊， 这边出乎预料、啊， 出乎预料啊！ 好，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是啊，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啊、非得这样啊？ 哪儿您？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你看，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帽。哎， 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眼镜啊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镜。 那么穿那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以后有机会再学。 有机会找你。 好好，再见。哎呀， 不要走，老师，哎，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不，不要了，不要了。 哦，也不打算要。 我得走了。 您呢？ 我有事儿。 我还有事儿呢。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好嘛，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啊，对对，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哎，那好，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可以可以。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帽子叫哪儿顶着，掌握这音就行了。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这，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那稍微说清楚点， 越清楚越好。 帽子叫脑袋顶着，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是。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叫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对。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踝子骨的底下。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哎， 就这。 这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您学会了吗？这照葫芦画瓢，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个麦克风就应该这么说：圆咕隆咚，房嘎声音里。其实呢，这学外语的相声段子是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呀、就开始有演员在台上表演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外交流是日益增多，说这个段子的大环境也就日益成熟，所以很多著名的相声艺术家都纷纷改编这个段子，成为现场效果非常火爆的经典名段。奥运会上拿金牌是我们的梦想，学好外语当然也是很多朋友的梦想啦，这尤其是年轻的朋友。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汪峰演唱的《我们的梦》。 这是一种爱，像我们的生命，就在一瞬间，璀璨如火焰。 爱终于言，有一见钟上你，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只是我们的梦，一真实的梦，让每个人和每颗心紧紧相拥。有了杀戮，没有了偏见，只有一种爱，连接每颗心，有一百种语言，有一见钟上你，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个人相拥，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个人和每颗心感到光荣。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大家都知道相声泰斗马三立一生有八个子女，但是继承父业说起相声的只有马志明一位。一生视相声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三立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糟蹋相声，因此就只有这一个天分勤奋都一流的马志明成了马家的相声独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马志明的经典相声作品《五味俱全》。这段相声是马志明改编表演的新相声作品中的得意之作，而且还颇受父亲马三立先生的赏识。五味俱全最初的脚本并不是马志明自己创作的，但后来经过马志明的细心加工，里边很多包袱都是按照马氏相声的手法加工的。这个本子从练到改，马志明一共用了20天的时间，效果非常令人满意。在一次相声大赛上，马志明表演了这个段子，马三立在台下听完了之后，亲自摘下一个自己戴了几十年的戒指交到马志明的手上，说这个给你吧。现在我们就来听听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片段《五味俱全》。 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自己成立协会， 个体的 更好。 怎么着， 这做鞋还有单干的？ 我们不是做鞋啊，不是做鞋。 什么协会？ 舞鞋。 成立舞鞋。 哎， 跳舞的。 跳舞干嘛呀？ 什么 舞鞋？ 怎么 专门写武侠的 鞋？哦，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 咦， 咱这武鞋准比那做鞋来财。 来， 行，你呀 净惦记赚钱了、 啊、 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有啊。 哦，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刊物的名字叫啊， 嗯， 五魁首。 好，五魁首。 哎，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划拳是吗？ 是，你不懂，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你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啊，有学问这里头。 这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 嗯， 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野心呢？ 嗯， 这叫雄心。 雄心呢？ 五魁首创刊号， 嗯， 先发他一部长篇。 谁写的呀？ 当然是我主笔了。 哦，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不是文章， 您叫什么、 啊、 马志明是吧？ 我 哪天看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怎么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哦，您还有笔名？ 有啊。 您笔名是 麦飞。 麦氏咖啡。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嗯， 什么呀什么呀？ 麦飞啊。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怎么讲呢？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就哦，好， 哎，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咱为了创刊呢。 好，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嘿，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您印了多少啊？ 800万。哎， 800万份，这还少印点啊？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教育局来人了， 找你干什么呀？ 找我啊？说现在啊，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嘿，他让我少印点。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您坐，抽烟喝茶。 哟呵，还挺客气。 这个事儿好办呢。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啊，等会儿，去。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每人一本五魁首。 没，哎，好。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这还怎么了？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你先别吹，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什么？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你听内容？ 啊， 切，美的你了。行。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怎么听听不行？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你呀，订10000本。 我啊， 你先把款付了。有什么话再说。 要真，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没有。 8000？ 不订啊。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我 呀，你说吧， 这 啊， 一分的我都不买。 怎么了？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介绍内容 啊？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哦，那行，那可以，那行。 您说说听听。 哎，我给你介绍内容啊。 哎， 我这个小说啊，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哦， 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也， 反正谈话还收谈话费。我听说完有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不，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哎，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对呀，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哎， 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行行行， 我给你打一下。 行，你 看怎么能够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啊，怎么了？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不要钱，你说我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那行 啊， 现在要钱了。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哎，先说，这题目是，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苦辣酸甜咸，好，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哎，苦辣酸甜咸呢？ 这是小说的题目。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哎， 啊，那您开始来吧， 好好听着。 哎，您讲吧。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哦，有五个大侠。 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哎，你这不刚说五位大侠吗？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苦，哦，五种味儿啊！ 啊， 哦，就一个人， 他叫五味大侠。 啊，好好好，您说，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只见他，身高2丈，膀阔3庭，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哎哎，对，行， 怎么了？ 这是大侠是吗？ 啊，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啊， 愣有血盆大口。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哎， 啊， 他怎么长这模样？ 这，我说你问谁呀？谁写的这个？ 哦， 你写的。 我写 ，你得说。 当然了，他有道理啊。 有什么道理啊？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嗯，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奇，